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晚上好，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今天我们会来回顾一场国家大剧院很有特色的音乐会，它就是国家大剧院演出的炎黄故事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国家大剧院推出线上音乐会以来的第一场中国作品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的导赏主持人是著名主持人朱迅。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迅，这里是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今天晚上国家大剧院生如夏花系列线上音乐会的第十一场演出将在音乐厅正式奏响。著名指挥家陈琳将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为朋友们献上一场精彩的中国管弦乐作品的专场音乐会。今天的这场音乐会啊，我们将为大家献上四个作品：炎黄风情选曲、走西口、草原小姐妹以及红旗颂。这四个作品可以说是中国管弦乐创作发展的历史缩影。因为今天这场音乐会我觉得很有历史感，所以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希望带大家去一个神秘的地方，那里可是不为人知的音乐宝库呢。来，跟我走。李想你好。 朱迅老师你好。 你好， 欢迎。 你好你好。有一些朋友跟我说啊，咱们这儿是国家大剧院的艺术宝库，有什么宝贝跟我们说说好不好？ 好的。 嗯，来。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艺术档案室，这个艺术档案室里保存了从建院以来国家大剧院全部艺术生产活动的历史记忆。 嗯， 国家大剧院建成到现在已经13年了，我们这里的馆藏超过了11.2万件。 这是录像带吗？ 是的。觉得很古老是不是？ 好怀旧。 这是在2016年之前有3000多盘录像带，我们记录下所有演出活动的影像资料。那么从2016年以后，我们也是紧跟现代科技的步伐，开始做档案的数字化。那么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和活动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会精选一部分照片，把它做成照片册。 这么多照片册，每一个剧目有京剧、四郎探母、江姐、龙凤呈祥。 我们拿一个来看一下。 好的。 这是我们国家大剧院最有特色、最有价值的实物档案，非常的珍贵。这是我们的镇院之宝。那么从2007年建院到今天，我们一共收集了94位中外著名艺术家的签名留言。 嗯。 同时，我们还为艺术家们制作了手模。 啊。这个是， 这是罗琳·马泽尔先生，他现在已经过世了。 啊，梅葆玖先生， 还有梅葆玖先生， 这是手模。 对， 这是郎朗的， 这是郎朗 的，嗯， 这是2008年钢琴之夜，我们做了非常多钢琴家的手模， 嗯、 有郎朗的，有刘石坤先生的。 老师，这是杨丽萍吗？ 这是杨丽萍的。 啊啊，指甲好长。 对，您可以看到他的指甲的印儿， 对， 非常的清晰， 非常长的指甲。我觉得这座小小的档案馆就像一部留声机一样，我们在这儿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珍贵的历史瞬间，看到了国家大剧院一步步走来的脚印，也为接下来艺术家们的音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真的非常感谢你，李想，谢谢谢谢 谢谢。 在参观完了艺术档案室以后，我们就欣赏今晚的精彩演出。第一首作品就是鲍元凯先生《炎黄风情》当中的江南雨丝，以江南民歌特有的细腻柔婉、清新秀丽，勾勒出小桥流水人家的烟雨画卷。 今天有一点小遗憾，就是鲍永凯先生不能来到我们的身边，他专门录制了一段视频来为我们解析他作品的特点，我们一起来看。 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演出的《江南雨丝》呢，是我这个《阳光风情》里边的第五组曲，是由吴锡景、杨柳青、八根芦柴花和紫竹调这四首呢江苏民歌主题的管弦乐曲组成。它描绘的呢是秀美的江南，烟雨迷离的那种湖光山色，表现的是小桥流水人家的那种朴素细腻的醇厚民风。这里不像北方的民歌那样粗犷豪迈，它是一种轻柔婉转的低吟浅唱。这个组曲呢是整个阳光风情里面乐队规模最小，速度和力度的变化呢最平稳，音乐表情最含蓄最细腻的一个组曲。 先生的《炎黄风情》是充满了中国特色的交响乐作品，所以呢，在演奏方面，对于演奏家的要求是和其他交响乐作品的演奏有很大区别的。这场音乐会的指挥是陈琳，他也特别说了在这方面对于演奏家们的要求。 在这样的一个特点的作品当中，还是要求我们的乐队队员能转换一点自己的表达方式，啊，包括很多段落里面会用到一个或者两个这个民族器乐，比如小提琴手他的滑音要接近于二胡的这个味道，啊，这是内行人看门道。我下次听这段音乐的时候，我可以注意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是不是小提琴能够拉出我们二胡的那种忧伤感？ 而且绝对是在西洋的这个作品里，你是不会有这样的滑音。 对，在贝多芬、莫扎特的作品当中，你是看不到这一丝具有中国特色的悲伤感的。 是。 今天有四个作品， 是 从炎黄风情一直到红旗颂，整个的创作时间跨度超过了40年。 是没错。 首先我想特别直白地问问我们陈芷啊，为什么要用西洋的管弦乐这样的方式来演绎我们中国的作品？更直接的一点问，就是它的优劣和它的特点在哪里？ 其实呢，大家总觉得管弦乐是西洋人的，不假，是从他们那儿发源开始的。但是其实经历了几百年，那么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这个形式最早在欧洲，后来到了美洲，后来又到了亚洲，所以它其实已经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被国际各个民族的观众也好，音乐家也好接受的一种形式。 是 它其实只是一种表达形式，当然这种形式已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它自己比较成熟比较完善。其实你在这样的一个形式里面放进去什么元素都可以的，而不应该是说这个东西只属于外国人。西方的这个他们的音乐里边的比如说调式调性啊，是比如七声的七个音的，就是我们俗称的哆来咪发嗦拉西。那中国的音乐里边呢，有一些比如说是五声的，这个来自于我们民族民间音乐，当然我说的这个是比较靠前的哈。那现在这个当代已经完全都国际化了，地球像一个村了，所以已经无所谓说怎样怎样。但是呢，经常我们中国作曲家在创作无论是管弦乐包括歌剧包括室内乐作品的时候呢，还是会用到很多中国元素。那所谓中国元素就是民族民间音乐里面的这种带有比如五声性啊或者是我们的这种比较有特点的这个小短小的旋律。那这个东西呢，像旗袍呀，像中国的瓷器呀，就是可能对于不是中国人以外的 这些观众，他会非常像有一个标识， 对， 大家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马上就会啊感受到一种中国风。 同样都是中国风，鲍元凯先生的炎黄风情是江南小桥流水，那马上要听到陈其刚的走西口，充满了苍凉和古朴，这是为弦乐队而作的。民歌走西口，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唱上两句，但是弦乐队的走西口挖掘和放大了民歌中苍凉的一面，现场的导赏主持人和嘉宾也有同样的感受。 走西口的、 走西口的那个状态、我记得陈其刚老师的采访当中曾经他说过这个走西口、他说就是离乡西去的一个过程，他表达的是海外游子的那种对家乡、对亲人、对故土的那份思念，也表达了对人生的再一次思考的那种感觉。 嗯， 您在诠释这个作品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这个作品是陈金刚老师给斯图加特室内乐团违约的，在2003年。那我是大概2006年啊，跟斯图加特他们来中国巡演的时候，就要找一个本土的指挥一起合作。本来他们这个室内乐团是从来不配指挥的，因为就只有17个人，所以他们原来拉一些西方经典的这种古典的作品是可以的。但是当时呢，违约了陈老师的走西口，本来他们也是想挑战一下没有指挥的，也不想打破他们原来既定的这种习惯。后来试了一下，不行了，没有可能，因为是17个人，17份分谱。因为通常 这么难， 对，通常呢，就算是弦乐团哈，也会有，比如说一提琴声部、二提琴声部、中提琴声部、大提琴声部，那么每一个声部的乐手基本上拉的是同样的东西，只是偶有会稍微分开一点。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话，这个难度是 太难了， 太难了。所以呢，最后他们妥协了。说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指挥，所以每次呢，只有演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他们乐团才需要指挥。那近几年开始，我觉得我慢慢可以体会到一点陈金刚老师这种，就是在海外留学也好，对故土的思念也好，然后对人生的一种这个，对对对对对，那是近些年才有的感觉。但是确实是我能体会到吧。 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我为你自豪。 8月3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如约而来，13场合唱音乐会，10个少数民族，23家艺术团体，31位非遗传承人接连登台，在百年经典里追忆峥嵘岁月，在龚琳娜的24节气古诗词里领略岁月流转，四季更迭，在色彩斑斓的民歌、原汁原味的山歌里聆听纯真爱恋、山河回响。详情咨询6655-0000。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欢迎回到国家大剧院第二时段，我是王卓。炎黄故事就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场音乐会的主题。这也是一场中国交响乐作品的音乐会。担任本期音乐会导赏的是主持人朱迅，在音乐会开始之前，他还带着线上的观众转了转国家大剧院。 请您跟我去一个大剧院里的艺术打卡圣地吧，在那里你可以感受到舞台艺术是怎么融入生活的。这里是国家大剧院的纪念品商店，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舞台表演艺术的一种延伸。到底有什么？来看看，这是一组瓷器啊，非常的精美。你看，这是一个花瓶，这是一个茶组。看看这外形的图案，会不会让你想起国家大剧院的外貌的一个状态？那走进国家大剧院，其实随处可以见到兰花草纹，而这个杯子就是根据兰花草纹的灵感而来。你进大剧院的时候可以去看看，他们的栏杆全部都是兰花草纹铸造而成的。来看看这一组宝贝啊，这一组叫做艺术宝贝，一共有5个，歌剧、舞剧、戏曲、民乐、交响乐，把它们放在屋子里，马上艺术氛围满满。好的，来跟我进去听音乐会。 炎黄故事音乐会从江南到西北，横跨许多省份地区，展示出不同的地域、不同民族的民俗风情。耳边听到琵琶已经出场，这是著名的琵琶大师刘德海，他参与创作的中国第一部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这场音乐会的琵琶演奏家刘佳就曾经师从刘德海，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袂演绎了这部作品，献上对国乐大师的致敬和哀思。 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是在2020年4月离世的，当时这场音乐会是在6月份演出，所以仅仅过去2个月。而这场音乐会，琵琶演奏家李佳，他曾经师从刘德海大师。 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 是 我其实经常容易说错的，我经常容易说成《草原英雄小姐妹》。 我有的时候也会，对对对对， 因为就小时候看的动画片的这个 印象太深刻了， 太深了。那首歌你还记得吗？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旋律， 就 是、 真的吗？ 就是 天上星星，天上闪烁的星星多呀，星星多，不如我们公社的牛羊多。不会有人唱吧？ 那不会，还是用琵琶弹。动画片在前，然后呢协奏曲在后，所以当时创作的时候呢就用了这个动画片里的主题。 所以它其实里面还是有一根我们熟悉的线在里面。 哦，对，你观众朋友们会很熟悉，当然，但是这后来这个作品也因为演的比较多，所以呢我相信肯定很多喜欢琵琶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是没问题，他们很熟。 我就特别喜欢琵琶，不仅我喜欢琵琶，还有另外一位大师也非常喜欢这个作品，他就是小泽征尔。其实小泽征尔特别喜欢这个《草原小姐妹》，当时他邀请了刘德海，刘德海老师今年4月份， 对，很遗憾， 是吧？ 对，刚离 开了我们，刚刚离开。但是我们请来了他的学生，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位青年的琵琶演奏家。李佳来跟我们的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队一起合作。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青年琵琶演奏家李佳。李佳你好。 你好，朱琴老师好。 来来来，坐坐坐坐。好漂亮，这就是上台的服装了，是不 是？ 是， 演出服。 真好。刘德海老师是您的老师？ 是，我从99年考到中国音乐学院本科开始，一直念到博士，都是跟刘老师学习。 你觉得从刘老师身上看到了什么？ 我想是对艺术的孜孜不倦吧，因为他一直称自己是艺术的爬坡人，一直到他生前最后一段时间，哪怕是疫情期间，他在家里还一直在创作，一直在练习，所以我想这个是影响我很深的地方。我其实此时此刻一直在想，如果我的老师还在他如果今晚能够听到我的演奏，听完我的演奏以后，他会对我说些什么？其实我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很多年前，我那时候还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还是个高中生，他见我的第一次，给我上的第一堂课，我给他弹的其实就是《草原》这首作品，所以今天会格外的感慨，因为我们今晚是以一个完整的乐队版来呈现这首作品。在我内心来讲，非常期待他能够听到，可惜他已经不在了。 他虽然不在这个世间，但是我相信他能听到。 是，所以我也想，或许这是他以一个特殊的方式送给我的一份礼物，所以我也要谢谢大剧院的幕后策划，也要谢谢陈明指挥和乐团的所有成员，所以我想我也会带着感恩和敬意来完成这首作品。 无论是纪念刘老师，或者是说我们向老一代的音乐家致敬，也是希望他们这一代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可以一代一代像我们这样慢慢的传下去。

铿锵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这是来自于国家大剧院生如夏花系列线上音乐会中国交响作品专场炎黄故事，多元的民间音乐元素让大家从熟悉的曲调当中感受到了多彩的民族风情。这场音乐会是由指挥家陈琳执棒，琵琶演奏家李佳，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共同呈现。导赏主持人朱迅还和指挥家陈琳聊起了中国交响乐的创作历程。 中国的管弦乐作品的创作已经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了。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但是我希望您给我几个点来给我们观众朋友们能够有一个大致的中国管弦乐作品的创作历程。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那就是最早呢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老一代的这些音乐家基本上都是出国留洋学习的，比如说像萧远梅先生啊、黄自先生啊等等。那他们那个时候因为都是在国外学习，所以学的呢还都是蛮纯正的，这个就是外国人的这套系统里边的表达方式。所以呢我们现在演的比较多的呢，就是在舞台上现在大家还在演的，就是比较早的黄自先生的这个怀旧的序曲。就是你一听起来跟我们当时说跟 Brahms 有点像哈，就是这个曲风它当时还是就是沿袭着这个学习外国人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那后来呢就到比如说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那我们的这个音乐事业有了第一次非常蓬勃的发展。那这个阶段呢也产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啊，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那个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然后包括我们也是国内国外包括很多外国的乐团都会演的春节序曲啊，就到春节的时候大家觉得哎这个对特别喜庆啊，一听呢就有节日气氛。那么这些作品的特点呢就跟比如说上个世纪初的这种黄自先生的怀旧就很不一样，它就很有中国特色，然后呢也用到很多这个中国的元素，比如说民族民间音乐啊、民歌呀等等。那再跟着下来就是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八十年代初七十年代末，就是这个时间，那么因为改革开放嘛，我们又重新这个有很多音乐家又出国学习，比如说像我们这场音乐会演到的这个陈其刚先生左西刚，对，他就是当时去法国留学的。那还有像谭盾啊、陈一、周龙什么，就是去美国留学的。那他们呢就又很好的很全面的学习了西方的这些比较严谨的一些创作手法，但是同时呢他们都会用到我们中国的一些元素，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民族民间音乐的民歌也好呀，或者是使用的调式调性也好， 包括各种乐器。 哎，所以呢它就是一种新的一种创作手法，就是把中西经常可以嫁接在一起。 对， 哎，但是事实证明无论是西方的观众还是中国的观众，对于这种创作手法还都是蛮接受的。 但是其实我在听管弦乐的中国音乐作品的时候，我也在寻找我记忆里的那条旋律，就跟线一样穿在里面。无论它周围加了什么样繁复的一些创作的手法， 还很跳脱， 但是我总能够 对 在这个里面去寻找， 因为那个是我们血液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对， 就像你是在说母语还是在说外语一样 的 感觉。 是的，没错没错。 我不需要一个翻译的过程， 对的， 我不需要一个转换，我就是流淌出来。我这种情感就是我骨子里的、血液里的。 没错， 对于中国观众同样也是这样。 我想是的。 炎黄故事音乐会除了炎黄风情走西口，还有一首《红旗颂》。吕其明先生的这首《红旗颂》再现了开国大典上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欢乐景象。 最后一个作品，第四个作品《红旗颂》，您能不能先跟我们说说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 这个就是当时吕其明老师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呢，主要他其实是描绘的当时开国大典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很这个振奋人心。 去年我们也同样经历了这样激动人心的时刻，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啊，对 啊。那时候我也在天安门， 非常盛大，对对，我们有千人乐团啊， 热泪盈眶。是，您看，这有一个特别的， 这个可是有年头了呀， 黑胶唱片， 哇，很 这个作品是65年创作，并且是首演，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个是中唱78年的时候录制的一个黑胶唱片，我们听听他的声音好不好？ 哎，好呀，好呀，好呀， 听听。每次听到这样的旋律《红旗颂》，你内心会澎湃着什么样的感情？ 啊，就是血都往上升的感觉， 是不是？所有的血都往头上涌。 是的，非常就是激动人心吧。每次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无论是听到这个哈，或者说像我们音乐家演到这个的时候，确实跟演别的作品是没有办法这个相提并论。因为无论是哪个年纪的这个包括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比如这次我们大剧院的这个管弦乐团的很多音乐家都很年轻，但是他们在演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你依然能感觉到这个音乐可以打动他，可以激励他啊，所以大家在演这个作品的时候也是这个充满了 澎湃的那种情感。 是的是的是的， 特别是此时此刻，谁的心里没有一曲《红旗颂》？ 没错， 我们希望借这样的音乐，为我们每一个 是 自己内心的梦想鼓劲儿。 是的， 更加美好的梦想和未来就在前方。 没错， 我们的红旗就在那里。 生如夏花，炎黄故事，中国管弦乐作品音乐会。今天国家大剧院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王卓，之后是9744 Live Show，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再来分享国家大剧院精彩演出，明天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八月三日至二十一日，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如约而来，十三场合唱音乐会，十个少数民族，二十三家艺术团体，三十一位非遗传承人接连登台，在百年经典里追忆峥嵘岁月，在龚琳娜的二十四节气古诗词里领略岁月流转，四季更迭。在色彩斑斓的民歌、原汁原味的山歌里，聆听纯真爱恋、山河回响。详情咨询：6655-0000。 以上为广告时间。